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薇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来关注一下路况，德胜门外大街马甸桥到德胜门桥由北向南，建国路现代城西路到西大望路由西向东，以上路段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示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Ladies and gentlemen， 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请跟我来。华东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饭碗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各位好朋友们，最难熬的星期二，希望大家此时会有一种熬过去的感觉，因为你们已经下班了，对不对？ 对，因为每天下班的时候，我感觉身体就像那个停电了一样，当当当当，需要待命。 哎，这时候要有点音效是吧？ 是， 就是当你跟一个人酣畅啊，这个正在这个畅聊之中，然后突然手机响，噔噔噔噔， 很扫兴啊，有没有？所以今天我们为大家准备了很多音乐大餐， 来吧，我们充充电啊！这个下班了也不要这个尽显疲态，而是要充满活力的迎接这个夏日的夜晚。 对， 在2018年5月29号的星期二，欢迎你们收听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从第一首歌开始了。 再见工作， 开场我们就选一首比较清凉的歌。 对，有人说苏打绿就是一种具有腐蚀性的旋律功能性饮料。 其实他们刚开始那几张专辑里面真的是有不少的好歌呢。我们来听飞鱼。 老传说这海上我都看过，老传说这海浪我都触摸过，老传说这海我都聆听过，生活我已却难看透，没有什么想要做。汪洋说与你没有摘过，汪洋说深水你没有秋千过，汪洋说对岸村庄你没去过，眼泪还没有流透，笑得整夜不息灯火。 寻找什么，一定找得到，没有空我看见我。 自苏打绿。 不管飞行还是蹉跎，当然是自己的生活烦恼，不会凭空不如不说，响声堵上耳朵， 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王牌福利就在现在。听完了飞鱼，我们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开场还是先送上我们今天的王牌福利哈。 当当，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的公益系列活动第八场，法国甜蜜一股乐团的音乐会呢将会免费向公众开放。 嗯， 所以呢，我们的栏目当中呢，每天都会派送出六张门票给大家。 对，如果没有中奖，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北京音乐广播的这个官方微信公众账号，填写资料来申请门票。 嗯，最快捷的方式就是关注白金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节第零节。 嗯， 我们将会派送呢。 对，说到这个法国的甜蜜一股乐团呢，他们是1989年成立的，一直是致力于重新去发掘文艺复兴时期啊一些杰出的代表的欣赏和喜爱的一些音乐作品。 嗯， 如果想亲身体会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的话呢，你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互动，然后呢申请演出的门票。 对，北京电台 FM97.4 的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的系列活动呢，获得了北京文化艺术基金的大力支持，而且北京文化艺术基金呢是由北京市文化局还有北京市财政局发起的设立公益型基金，重点围绕舞台艺术创作还有文化传播交流推广和艺术人才培养三大领域开展注资的。 对，然后会面向社会公开透明的去助推首都文化艺术的繁荣发展。我们再次感谢北京文化艺术基金对于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的系列活动的这个大力支持， 谢谢。 啊，我们今天的索票方式依然很简单， 嗯， 你就可以发微信“甜蜜”两个字加手机号到我们的白金 FM 就可以了。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杰， 嗯， 甜蜜啊。 哎，说到甜蜜呢，接下来的这首歌就是很甜蜜的歌呢啊。 是。 对，既然天气这么好，就要听这样的好歌。 She hangs out every day near by the beach, having a honeycomb falling asleep. She looks so sexy when she's walking the sand. Nobody ever put a ring on her hand. Swim to the ocean, soar, fish in the sea. She is the story, the story is she. 人说一打开 radio 就听见我们说发甜蜜，也不知道说我们在发什么，以为我们在发糖嘛啊。我们在送这个法国甜蜜一股乐团音乐会啊，这个也是乐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的公益活动系列的活动的第八场，我们会送门票，今天还是要送给三位朋友每人两张。 嗯哼，记得关注白金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节地灵的节甜蜜，并且要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呢。 对，可以去听听看这些在文艺复兴时期啊，这个非常受喜爱的一些音乐作品是应该什么样的一个风格哈、啊、 是 嗯好，那现在大家可以继续发甜蜜，记得一定要加手机号，我们才能够选中你啊。 对，刚才我们说了法国的一些甜蜜的音乐，其实我们应该眼观我们现在的一些音乐，比如说赵照关照2018的演唱会北京站呢将会在7月6号北展剧场上演，而且很多人知道赵照这个名字是因为那首歌当你老了， 嗯， 对吧， 今天我想还是要不要放这首歌啊、嗯、那想哈，大家可能听太多遍了，嗯， 所以有的人说他的歌词写得很写实，很贴近我们的生活，而他的音乐理念很新，就是说用音乐来记录生命。而这次的关照系列巡演就会从今年开始正式起航，北京站也是收官站了吧？ 对，另外还有一个音乐会，音乐剧我们也推荐一下，就是百老汇的原版音乐剧，这个 Chicago 芝加哥北京站，10月1号，今年就要开始在天桥艺术中心来上演了哈、嗯。我们就先推荐到这里了，然后我们就来听听看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首赵照的歌哈，相对来说呢就比较夏天一些， 嗯， 因为那个当你老了听上去像就是依偎着那个温暖的壁炉，然后呢头发已经变花白了在回忆。 对，而且这首歌曲特别适合女生来听，因为女生都喜欢被叫丫头。 对，是赵照你相对比较年轻的时候写的这种小情歌。 轻轻吹着你散开的发，忍不住想对你说心里的话，少次鼓起勇气，话又难开口，想想你的温柔总是低着头，多希望天边晚霞一直燃烧，永远灿烂别落下，你浅笑的脸，微闭的双眼，我陷入了深深的迷恋，有没有最纯真的童话，你就是我快乐的源头，为你伤心为你忧愁，你就是我最想要的丫头，有没有最幸福的生活，你就是我甜蜜的拥有，为你祈祷就是我最想要的丫头，微风轻轻吹着你散开的发，忍不住想对你说心里的话，少次鼓起勇气，话又难开口，想想你的温柔总是低着头，多希望天边晚霞一直燃烧，永远灿烂别落下，你浅笑的脸，微闭的双眼，我陷入了深深的迷恋，有没有最纯真的童话，你就是我快乐的源头，为你伤心为你忧愁，你就是我最想要的丫头，有没有最幸福的生活，你就是我甜蜜的拥有，为你祈祷就是我最想要的丫头，有没有最美丽的图画，你站在夕阳下面挥着手，为你伤心为你忧愁，你就是我最想要的丫头，有没有 这种甜蜜的小情歌啊，你就是我想的丫头，来自于赵照。 嗯， 其实唱的都是那些在刚刚初恋的时候，或者说在恋爱的这种 比较早的阶段，然后呢一切都是美好的样子。 对、啊、其实我觉得他的歌词写得特别好，就特别贴切我们的真实生活。比如说热恋当中的人就像天边的晚霞一直在燃烧的感觉，嗯， 怎么都好。嗯，好，我们再来推荐一下一个商战悬疑剧《东方华尔街》，这是刘德华来监制的，吴镇宇、张孝全和于南等主演的哈、啊，目前在网络平台也上线播出了。嗯， 虽然说是一部迷你剧，但是这部剧集采用了电影级别的画质，还有蒙太奇的剪辑手法，还有一些演技派的主演啦、 啊。对啊，总的来说，我就评价一下吧。有人看了第一集就说好看，比较烧脑。嗯，这应该是已经算很高的评价了。 是，尤其说刘德华监制的，是不是会有那种？很谍战的感觉。 是啊， 为什么你刚开始的时候死都不肯卖这个沙滩啊？ 开始不肯卖是希望你留下， 期盼夏天就想期盼爱情， 我会一直陪在你的左右，让你乐悠悠， 和你牵手阳光沙滩， 我们一起手牵手， 娱乐最王牌，夏日低落的清爽陪伴。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接下来我们还要重点来推荐啊，其实我们昨天已经说过，对不对？ 嗯， 就这个《家有儿女》升级版《家有儿女初长成》，今天晚上就要播出了，就在东方卫视。 谁演的呢？张一山、高亚麟还有王麟、周小兵、宋宁等等这些演员倾情加盟。 对， 这是一段关于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的故事。 对，因为这一次呢，张一山会化身这个叛逆少年江北，然后呢，这个高亚麟和王麟呢就要为他操心不断啊，哎，这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是，而其中呢，周小兵扮演的一个角色更是高能京剧频出、 哦， 所以说两个重组家庭即将上演一些温馨既欢乐的一些大战故事。 对，其实我那天也说了，说还是很期待的，因为很多人在看这个《家有儿女》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是在那样的一个年代哈， 嗯、 就是对，可能自己还是孩子， 童年时期。 对，现在呢，张一山长大了，我可能你也长大了啊。5月29号起，每周二至周四晚上的10点就可以锁定东方卫视来看这个剧，叫什么？《家有儿女初长成》。 对，所以说有情有义，等大家一起来观看哦。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我们正在陪你下班的路上啊，下班快乐。 联络我们，找到白街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连的杰。 继续听一首比较夏天的歌哈、 嗯， 尤其适合这样子蓝天做背景。此时此刻，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林依晨《 花已开就相爱吧》， 特甜的歌。 天空真蓝，让人好想许一个愿望。像路上那些恋人啊，有爱在身旁，我的心跳你的目光还在捉迷藏，都放了好久的长假，要不要出发？花一开就像爱吧，风一吹就奔跑吧， 拥抱我吧，你的流 起牵着手去看海浪，夏天在等着我们赶上，花都开得像爱吧，春雨冬之前拥抱我吧，你的流浪让我参加好吗，我们一起飞翔。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我们接下来呢要说的是另外一次，就是我们的福利的机会哈。其实我们的文艺小分队要活动了， 耶，吹哨了。所以今天要和大家来推荐这个关于罗志祥的一场演唱会的。 对哈，如果你们想去的话呢，可以试试发一个关键词过来，看看会收到什么。 嗯 嗯，可以发送罗志祥或者是小猪的字样过来。 身边游来游去，我不敢出声，看着他亲吻你，眼不能闭，看你的唇印还在哪里，你隔着玻璃说已听不见，我在叹息，说不出口的秘密，永远活在小小的世界里，青春一点洗过的氧气，是否够我继续撑下去，这件脱不下来的外衣，还是你喜欢的剧，我不能确定是否你曾经注意，我的眼泪留在透明的水里，Lady, Lady, one more try， 再试着了解我的爱，发不出声音的感慨，选择做朋友的无奈。Lady, Lady, one more try， 提醒我何时该走开，只要你偶尔想起来，我就住在那片海。才知道自己想得太过天真，伤得太深，爱来的时候话不成文，我早该知道你终究不是我该爱的人，这一场戏 Lady, Lady, one more try， 再试着了解我的爱，发不出声音的感慨，选择做朋友的无奈。 Lady, Lady, one more try， 提醒我何时该走开，只要你偶尔想起来，我就住在那声音的感慨，选择做朋友的无奈。

再来关注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北京音乐广播与北京天桥艺术中心联合主办的“乐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的第八场音乐会将于6月3号下午4点在天桥艺术中心举办。本场音乐会名为“法国甜蜜一股乐团音乐会”，演出中将有一名女高音歌唱家以及四个乐手，他们分别是长笛、双簧管、鲁特琴和鼓，共同来演出。您可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微信号免费申请演出门票。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东四北大街、东四南大街、东单北大街、南黑二大街北向南方向、景山前街东西双向以上路段行驶相对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示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特约播出。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又升级，推出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 我是人保新服务专员，我的工作呢就是每天在事故多发路段沿街巡查，第一时间解决交通事故和车辆故障困难，主动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者理赔协助服务，用我的专业知识帮助大家解决理赔难题。 行车路上有人保，放心出行没烦恼。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 夏日似乎逃不过阳光的肆意横行，比起眼睛仰望，那是有手缝的缕缕青丝。夏天似乎逃不过泛白的浪花，流连在碧蓝海边，拖鞋感受沙滩略带颗粒的点点粘连。夏天更逃不过清爽的儿女陪伴，傍晚熹微，玉龙星辰，用欢笑陪伴点缀夏日的美妙畅快。冰块敲打玻璃，微风吹拂水面，树荫遮蔽烈阳。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 谁属你的那一抹夏日。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谢谢大家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有时候我感觉非常庆幸的一件事情是，我是一个电台节目的主持人。 怎么了？ 就是这样的话呢，其实很多人只会关注我的声音，他们会忽略我的长相。就让我自己会觉得很安全。 对，就每天不用就是，涂脂抹粉。 哎，你知道有些这个电视台的这个节目主持人呢，他们会很在意自己的形象嘛，对不对？因为别人看你是电视镜头里面一看，哎呀，这个一张大脸，是吧？ 这一脸一嘴龅牙， 你之类的，以上都不是在形容我，好不好？否则大家会有一些想象啊。我想说的是，每个人对于审美的这个判断是不一样的。 是， 比如说，你看你的脸，可能在有一些人看来呢，可能算不上是非常非常美丽的，但是有一些人，所谓情人眼里出西施，哎，一看到你就说 ，lovely 啊，漂亮， 很舒服，可能看起来哈。 因为审美的标准确实不太一样，每个人包括每个时代。都不太相同，是吧？ 对，就是，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就在古时候啊，形容一些美人的时候，都会愿意用一些什么，肤若凝脂啊，面若桃花呀， 真的 这类词来形容。 对。 但这些词好像在现代来讲也是会经常用到，只是讲的会更加通俗一点。 对，怎么通俗呢？ 美。 你白好了吧，就你白， 我们白着呢。 其实我觉得啊，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颜值这件事情可能从古到今都是有一些共通点。就是所以说，你看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尤其是女生们去追寻美丽，追求美丽，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儿。 对，而且现在流行一个 APP， 一定要和大家安利一下，那就是新氧 APP， 新氧 APP， 它是一个专业的美容微整形真实口碑平台，汇聚了亚洲专业医美机构的医生和专业的一些咨询。 哎，真不错，我们推荐过好几次了啊。还没有下载的朋友赶紧啊，就是想要美的话，去下载一下新氧 APP， 新氧 APP。 对，所以想要保持韧性或者说想要冻龄的话，抓紧时间了解一下新氧 APP， 这边请。 对，新鲜的新，氧气的氧。你看以后你要再夸一个女孩漂亮的话，你不要老是那些俗套的词儿了。什么啊，你长得什么什么肤若凝脂啊，什么什么什么人比什么桃花美啊之类的，等等，我觉得这些俗套套路不好， 直接拿出来就手机大家看一下。 对，也不要说什么哎，你就是我心中的月亮。万一你后面还要添一句什么月球表面之类的，别人也受不了，直接就夸别人

就是心中有个 pick 的人。 嗯， 比如说昨天我还参加这个投票选举了。 你居然真的去参加了这个投票？ 就是他那有一个链接通道嘛，就可以进入到点赞。 啊、 我 pick 了一个叫 Number One 的孟美岐。 你先告诉我这是一个什么什么不是什么玩意儿什么节目？ 就它是一个类似于像那个选秀练习生的感觉。 啊、对，这个我其实大概是了解的、 嗯、 啊，就是有很多 中国女团， 对很多的这个美少女是吧，在里面 是、 啊， 而且这部这个怎么说综艺节目吧，它其实重新定义了中国所选秀的这些中国女团的定义。 嗯嗯，反正我大概因为看了一点那个宣传照啊什么的， 嗯， 包括有一些内容，我怎么一点都不觉得她们美呢？为什么呢？ 有的人可能会觉得，嗯，一堆小粗腿有什么可看的呢？ 别，因为首先对于女团的这个审美呢，大家可能都有自己的标准，比如说是不是要肤白貌美，是不是最好有大长腿，能歌善舞之类的。 嗯，但是有一位女子呢，奇女子，她叫王菊，显然她和这样的形象完全不符，因为她皮肤特别黑，身材呢，嗯，不够瘦。但一开始参加节目的时候，就遭到很多网友的这嘲群、嘲讽，就说你这皮肤，你这身材还能当选秀偶像节目呢？ 嗯，他是怎么说的呢？ 他就说你投你不投，我不投，菊姐哪天能出头？还有 他应该去参加那个叫什么《欢乐喜剧人》之类的吧？ 就他有很多金句，你知道吗？ 哦，明白了。 比红当当，王菊再吐疮。 我为什么会有很冷的感觉呢？ 冰凉凉。 怎么说吧，反正因为我也没有怎么看过这节目，所以艾科可能你要麻烦你给我们介绍，你今天到底要给我们讲什么？是要介绍这个节目，还是介绍这个叫王菊的奇女子？ 嗯，其实我特别想从这个奇女子来介绍这个档节目，因为可能就像我们刚才介绍的，她最大的特点就是完全不像女团的成员 啊， 而且。 没有偶像包袱。 对，他曾经有导师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做女团的标准是什么，在我这里标准和包袱已经被我吃掉了、 哦、 所以评委们在你们手中握着的是重新定义女团的权利。 你呵， 就这次他要逆风翻盘了， 敢于不同、哎、 是，所以就很值得大家来点赞、 嗯、 另外他有一个特点就是特别爱开玩笑。 嗯， 一开始就很多网友就黑他呀说他，你看上面一些弹幕他都能经得起这些负面的评论。 黑他不正常，他不是本来就黑吗？哦，对，开玩笑啊！但是我觉得、啊、这个他是不是一个心理很强大的人，这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一般人肯定是扛不住的。 对、嗯、你比如说镜头扫过去的时候，都是一些甜美美少女，而只有王菊的画风很诡异 啊。 有人说他是地狱使者，说什么地狱空荡荡，王菊在吐创啊之类，但是他很开心，照单全收，而且把这个当做表情包来回应。 对啊，所以我们其实对这件事情，我对这件事情的理解是在于说，其实很多的普通人啊，像我们这样都是平凡普通的人啊，包括我们可能会被很多人期待，你的父母、你的老师、你的同事，然后啊多少岁结婚啦，跟谁啊，然后呢这个好不好啊，过的从事什么工作啊，就会让很多人觉得说身不由己、啊、 对，你要活出你自己的样子。其实我们应该用他的眼光来标准我们的自己，就不要看待别人的如何看待我们的人生，我们的人生要自己来做主。 你想说的是按照自己的定义的标准来去定义自己的人生，对不对？ 任性吧、 嗯好吧，接下来说到这儿，我们就来听首歌，这是来自 David 陶喆，请继续任性。 在看过你传给我的每一通简讯，还是很甜蜜。第一次牵你的手，我紧张得不行，多美的回忆。但现在你每天对我生气，搞得我真的不想再理你。你如果真的要这样任性，我只好说哦，请继续。 You are my sweetie， 不讲理，怎么我离不开你。 You are my baby， 宠着你，我还是那么爱你。不要再疯狂地偷看我的简讯，你有点神经。不要一直追问我和朋友去哪里，不想告诉你。可现在你每天关东关西，搞得我真的很想要揍你。你如果真的要这样任性，我只好说哦，请继续。 You are my sweetie， 不讲理，怎么我离不开 my baby， 宠着你，我还是那么爱你。 你会觉得你身边的人啊，或者说身边的某个朋友啊，或者是你的家人、你的爱人，会觉得你怎么能这么任性呢？你也许会不理解他，会觉得说哇，你的想法跟我不一样，我一定要去改变你。后来其实慢慢的你会发现说，你为什么要去改变别人？其实我们从自己出发，将来也不要去试图或者说妄想改变你身边的某个人，一定要让别人按照你的标准去生活，那样是不对的。 对，前两天我看了一本书，叫做九型人格，其实我特别建议大家去搜索一下这本书，拿来自检一下自己，很重要的。 就每个人都有自己任性去活着的权利。只要不要这个任性，不要去过度伤害到别人就好了。请继续任性。 我的心里永远都只有。 好，谢谢David陶喆，谢谢。啊，你是那种很自信的人吗？ 还好吧。就是如果按九型人格当中来区分，我的主干应该是就是怎么说， 哎，你这个发型看起来很自信啊。 因为我是被发型师坑害的一位受害者，好吗？ 那你既然还能够这样笑对人生，展现了你的自信。 你知道就是前两天已经被打击的不行不行的。 我没有在打击你，我在夸奖你，我在给你自信。 对，除了你之外，还有很多听众在打，不是，很多朋友在打击我说，呀，这发型怎么 不要 care 他们，不要看他们， 对， 就是不要在意别人对你的这个言论。 对， 哎，你觉得我是一个很自信的人吗？ 嗯，还好。 什么叫还好？是还好是？ 我觉得你还好了，就是说没有那种自负感，就是你会掌握到一个度。 就是没有像樱木花道那样我是天才。 是， 这是我的潜台词，好不好？没有、我想说的是，自信不自信这个事情很有可能是打小就会定义的。对，比如说姜文他在这个131啊，许知远大家知道他有过很多次失败的采访啊。当然也不是这么去定义，所谓的这个失败的采访，可能是在一些人的观点，觉得他不是一个好的采访者。但是也有人被他的儒雅的、淡定的气质所吸引啊。 是， 毕竟人是有文化的人嘛。那姜文其实，在这一次的采访面对许知远的时候，开始都是不太给面子的，一贯的风格就是我第一啊，就是你不要问我什么问题，我也不想回答。后面可能他有点同情心，然后呢，最后还真是在节目当中提到了自己的一个。算是内心戏，因为许知远问他说，你觉得你的人生有什么失败吗？他的回答说，就是我和我妈妈的关系。 拜托，他可是姜文呢。 对， 他获得过金鸡百花的最佳男主角，他拿过金马奖的最佳导演，但他竟然说其实他自己特别不自信。而且这个不自信源于自己的妈妈。 对，就几件小事，比如说考上中戏，这是一件多么开心的事情，但是他妈妈不以为然，说你应该接着洗衣服去。对，就从小就是会让他觉得说，他一直试图去向自己的母亲证明自己是一个优秀的人。 这是一种打压式的成长吗？ 但是他一直没有做到。所以这其实是至少在他妈妈这儿没有做到的。 是的。后来其实他也出了名，挣了钱给父母也买了套房子，但是妈妈始终不愿意去住。为什么？姜文说他一直都很努力去讨好妈妈，希望得到对方的认可，但是一直都没有。 所以说这是一个很深刻的问题。接下来我们如果真的认真探讨的话，可能要占据中国歌曲排行榜以及接下来一些其他节目的时间。所以不细聊了，大概想法就是确实会，就是亲子关系或者说是母子关系，很大程度上会影响一个男人他的心路历程或者是成长的历程。 对， 如果永远是在被打压或者是在这样的一个家庭氛围当中成长的男孩子，他可能会在内心深处隐藏着巨大的自卑感。 但是也现转眼看，现在年轻父母不再打压孩子了，而是变得很多的夸奖的语言，比如说宝贝最棒，宝贝最聪明，我宝贝最漂亮。其实这些过分的夸奖也是不太适合的。 对，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一种自我效能感嘛，就是培养这个自我效能感对孩子的成长其实是非常的关键的。你看我们话又说多了，有的时候我说太多的话还不如一首歌。哪有那么多的事情我们完全能够那么深刻的去了解呢？况且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的黑色幽默。 难过是因为闷了很久，是因为伤了太多，是心里起了作用。你说故

一首歌或者半首歌的时间之后，我们来到娱乐自动派的白给一百块， 记得关注白 G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再带啊，其实我们这种轻缓的节奏的歌呢，节目当中其实在这个时段是相对少播放的。哎，但是今天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天气好吧。哎，然后呢，假设现在窗外有这漂亮的晚霞，其实那种感觉是很好的啊。 是，就在我们追着月亮跑的时候，已经有位朋友在线上了，等候我们了。 好，来看看他今天是什么样的表现。Hello。 喂，你好。 哎，你好，你好，怎么？ 啊，老白，你好，安哥，你好。 你好。 啊，叫我欣欣， 欣欣， 欣欣， 对， 我看了一眼，是也是这个月才刚刚开始关注我们的，你 对 对, 对，我是之前有听，然后那个才刚刚发微信关注。 那知道我们的这个游戏环节如何玩吗？ 嗯，知道，一直有在听，但是之前没关注。 对，就这么晚才关注我，你什么情况？ 啊，姗姗来迟的你。 对，然后好吧，这个无论是多晚遇见啊，只要遇见了就不算晚了。好，那 确认过对的眼神了。 这必须得这么聊天吗？啊， 那现在我们是不是要开始答题了呢？ 不知道，以为我们是个相亲节目呢啊。好，我们来正儿八经开始答题的环节了，准备好了吗？ 好的， 加油，欣欣。哎呀，这个五道口知道这个地儿啊，这个没问题啊，很多人都开玩笑说它是什么什么中心啊，那五道口是因为地处京哈铁路的第五个道口而得名的吗？是吗？ 不是。 那是什么？ 我不知道，是蒙的。 我记得王大庆发现有一次还普及过这个事儿，就是来自京包铁路这个名字由来。 京包铁路不是京哈铁路啊，好好好。 哦。 啊，敲敲黑板，长个知识点啊。 第二题，请听题：金庸小说《倚天屠龙记》当中，明教有四大护法，请问青翼蝠王是叫韦一笑吗？ 是吗？是吗？ 是。 喵，为什么回答的这么的就是不肯定呢？ 因为不知道。 是因为你又是懵的，对不对？啊， 对，这个真不知道。 那金毛狮王知道吗？ 对，电影里看过。 电影里看过。 听过。 啊，张无忌知道吧？ 知道，这个知道。 知道哈。啊，好好好吧，不管怎么说，两题已经答对了，就是这样轻轻松松的蒙对两题。 对，第三题可能相对而言比较简单。 嗯，我们今天是600，对不对？ 嗯嗯，我看一下。 是是是是是。 嗯 嗯。 哎，对吧？对，好，加油啊！这题再答对就能拿走300了。哎，笑的他笑的好甜啊，有没有？ 是。 哎呀，这个哈，嗯， 因为第一次接通的我们的电话，会不会有点紧张呢？嗯， 对，我特别紧张。刚才那个导播打过来电话，我就一直心跳跳跳。 好了，现在我们深呼吸，放缓一下节奏。今天就是600块，已经确认过了。 是是是是，我们一直都是心跳跳跳的，好吧？我们第三题，请听好，成语“烂醉如泥”是形容一个人醉得瘫倒在地上扶不起来，请问？烂醉如泥的泥是指不成形的烂泥吗？是吗？ 嗯，不是。 确定吗？ 确定。 答对了。 我发现女生的逆向思维特别好， 她会判断一下我们出题是为什么。 对， 那你 这个题就如果说真的是像烂在地上一滩泥就没有意义了。 那这个对啊，那这个泥是什么意思知道吗？嗯， 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好像没有那么差， 就是没有那么差， 就是像烂泥， 就还就是烂醉的时候还不至于变成一滩泥，它还是土是吗？ 好吧，我们普及一下，传说当中一种海里的虫子 叫泥， 嗯 啊，叫烂泥是吧？海，好，今天也敲个黑板，又普及一个知识点，你三题都答对了，你现在可以选择放弃或者是继续，怎么样？ 继续。 继续， 嗯， 厉害， 是，嗯，你看现在创造101创造出来这么多的有勇气的女生来， 对，一看就不差钱，无所谓， 主要是因为很开心， 开心， 那不是钱怎么样？ 好好好，啊，我们继续下一道题， 第四题，有关于算术，三下五除二是一句珠算口诀，请问在珠算当中，四下五除三， 对吗？是吗？ 四下 五除二，这是珠算口诀。请问珠算中四下五是除三吗？ 对， 四下五。 三二一，回答。 不是，不是。 你知道我在旁边算了半天，因为我这道题问出来之后，我发现四下 五除那是应该是四下五除几？ 四下五 除几？ 找的时候还应该是四吧。 四下五除。几这个珠算的口诀应该是四下五除一， 对、 啊、好吧、 哦、 好啦，总之人家运气很好， 一路蒙到了第四题。我不信了，来第五题。 这个古代啊有一个愚公移山的传说，请问愚公移的是太行山和平顶山吗？是吗？ 不是。 那是什么？ 是太行山，是平顶山 到底是不是？ 不是。 最后一题超级笃定，不是、啊、 那是太行山和哪里呢？ 别蒙我， 王屋山啊，王屋太行王屋啊，不是太行山和平顶山啊。 恭喜你，老白今天又大出血啦、 嗯、我的心呢、啊、 600块。 对对对对对，不过其实也是很开心的，因为设置这个游戏的目的主要是知识点嘛，对不对啊、嗯、总归要发出去的，这有什么好难受的呢？ 对，大夏天的烧烤啤酒了解一下。是不是 让我缓一会儿。 他现在在我旁边已经吐血在直播台上了。 我只是在想，为什么他可以这样就一路懵到最后了。 对，最后一道题还挺笃定的。嗯，所以总之恭喜你了。 你现在知道发生了什么吗？ 啊，知道，今天说的知识点我也都记住了。 但是我觉得你好淡定啊，你今天这个600现金红包是你的了，你开不开心啊？ 开心。 准备怎么用？ 请朋友吃饭。大吃一顿。 那我们算你的朋友吗？ 算算算。 那要告诉你身边的朋友，你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哈哈哈哈哈。 来给100块。 娱乐最王牌，好 就是奔钱来的是吧？周杰伦的黑色幽默是出自于他的专辑范特西吗？ 不是， 应该是这同名专辑。 好， 谢谢你，再见， 拜拜。Nobody ever sees. I left my soul back then. Oh, I'm too weak. Most nights I pray for you to come home. Praying to the Lord, praying for my soul. Now please don't go. Most nights I hardly sleep when I'm alone. Now please don't go. Oh no, I think of you whenever I'm alone. So please don't go. Wanna know, don't ever wanna see things change. Cause when I'm living on my own, I wanna take it back and start again. Most nights I pray for you to come home. I'm praying to the Lord, praying for my soul. Now please don't go. Most nights I hardly sleep when I'm alone. Now please don't go. Oh no, I think of you whenever I'm alone. So please don't go. I sent so many messages, you don't reply. I gotta figure out. 歌是我的心声，是不是？ 糟糕，别走，别走，你留一留。 这个钱不要走，是不是？有人说这个是假，我也不知道大家为什么会觉得假呢？就这么真实选择的一位我们的听友， 可能这个刚才那个女孩子的心态太好了，因为她每次答题的时候特别淡定，你知道吗？ 而且就是到三题也没有选择放弃。你看你们，人家三题放弃了，你们说你、哎、这个人怎么那个什么这么现实？ 是 人不放弃，你们说假。 如果是拖的话，他连最后我们的节目名字都能不知道吗？ 嗯，不解释，嗯，不用解释。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 老婆，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愁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老婆，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愁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我们要非常遗憾的通知两位，一个叫西的朋友，还有叫没有名字， 好难过、啊， 对， 好难过、 啊，都被选择了备选，但是谁知道欣欣这么一路就杀到了最后，我们也没办法。希望你们下次再踊跃参加，我们也会这个多多注意你们的名字。 嗯，所以明天我们的白给100块恢复到奖金100块钱。 好的，我们接下来要出音乐题了，还是一段前奏要响起，对不对？ 嗯，那我们先问问题还是先听前奏呢？ 我觉得就直接猜歌名吧。 好了， 这么熟的一首歌， 对， 准备好手机，然后把答案。这个歌名发到白杰 FM， 第一位答对的会获得我们送出的这个小礼包。 嗯，友情提示一下，这首歌的名字有点长，一二三四五六七，七个字哦。 开始了吗？ 开始了。 调动一下我们脑海当中那个曲库 ，KTV 的金曲那个曲库啊。 好青涩的一首歌。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再给你们一次机会，好不好？ 再 让大家 听 一遍，对不对？因为除了已经有第一位发来的朋友，这真的是很快已经发来了。 嗯、 我们中间还会再选一位呢啊！ 记得关注白家饭，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哎，我这魔音绕梁，干扰了大家。 好了，提示到此为止了，所以是七个字的歌曲哦，记得把歌名发送到白家饭，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错误答案，明明说了是七个字，然后大家就开始凑这七个字啊， 什么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啊， 这字数不对吧， 对，还有、白天不懂夜的黑， 漂洋过海来看你， 还有什么相思走在冷风中啊， 白天不懂夜的黑，新鸳鸯蝴蝶梦之类的，你是风儿我是沙， 还有很多很多 啊。好吧，正确答案我马上要公布一下，可能确实一时半会儿没有想起来，不过没关系，马上我们就告诉你正确答案是什么。 夏日似乎逃不过阳光的肆意横行，闭起眼睛仰望， 那是有手缝的琉璃金丝。夏天似乎逃不过泛白的浪花，流连在碧蓝海边，初时感受沙滩略带颗粒的点点粘连。夏天更逃不过清爽的耳语陪伴，傍晚熹微，日融星辰，用欢笑陪伴点缀夏日的美妙畅快。冰块敲打玻璃，微风吹拂水面，树荫遮蔽烈阳。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 这属你的内幕夏日。 老爸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愁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老爸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愁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刚才的这个猜歌的游戏呢，我们放送了前奏，然后有些朋友没猜到，有些猜错的，我们接下来要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啊。 那就是来自哈林庾澄庆的《让我一次爱个够》。 好，我们恭喜一下今天最快发来正确答案的朋友是 大头。大头 下雨不愁，下一句是吧？好，恭喜大头大头。然后呢，中间对我们再选了两位，一位叫做 罗林丹， 还有一位叫做 拉拉娜。 怎么感觉他们 这都是一队的 组团来的？ 罗林丹、拉拉娜，大头大头，下雨不愁， 还挺押韵的。 对 对，好吧，那我们就听一下这首歌，可能在你记忆当中呢空白了一段时间。嗯，今天再听到是不是还能够这个旋律清晰如昨呢？

大家看着也是一步一惊心。再来关注，在结束歌手竞技演出之后，早有情歌创作计划的霍尊紧锣密鼓地谱写了个人首支男女对唱情歌《伶仃》，并邀请私交甚好的女歌手张丽一共同演绎。今天这首歌曲首发上线。这首歌全曲旋律优美，编曲缠绵悱恻，歌词更是令人动容。在听多了霍尊歌曲中温婉淡雅的仙气后，这首新歌的画风摇身变为落入凡间的痴情小哥哥，扎扎实实地谈了一回虐心之恋。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来关注一下路况，东五环远通桥南向北方向有事故，后车多，队尾排过了小郊亭桥。北京音乐广播提示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他说，从很久以前开始，他就在招商银行存款，不仅因为财富增值，不仅因为专业可信，不仅因为服务温暖，而是因为它总能打开你对生活的无限想象。招商银行大额存单，利率最高比基准上浮52%。招商银行大额存单，安全选择，幸福稳稳。详询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各网点或95555。 为什么你刚开始的时候死都不肯卖这个沙滩啊？ 开始不肯卖，是希望你留下。 期盼夏天，就像期盼爱情。 我会一直陪在你的左右，让你乐悠悠。 和你牵手，阳光沙滩。 我们一起手牵手。 娱乐最王牌，夏日低落的清爽陪伴。音乐素描。 同样是夕阳西下的此时此刻 FM 九七四，我们的娱乐素王牌这一段依然会讲两个故事给你，在音乐素描。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一首歌是来自小齐，《我是一只鱼》。 第一个故事来自于夏虫，他说：“公园里，我观察他很久了。”他一个人默默地坐在那里，自己一个人喝着啤酒，眼睛红红的，好像有心事的样子。一瞬间，有各种疑问在我脑海中一闪而过，关于这个谜一样的漂亮女人。眼看着她将长凳上的第三罐啤酒一饮而尽，环顾四周，嘿，居然还有不少人搭讪伺机而动的，不能再犹豫了，我鼓足勇气抢先凑上前，关切地问：哎，姑娘，你这个罐子还要吗？嗨， 太冷了， 哎呀，好吧， 这一泼冷水。好了，我们正经讲一个故事， 是一个童 话故事、 好好讲，好好讲。 Witness 他说，从前有一位美人鱼爱上了人类的王子，他找到了巫婆，说无论如何我都要见到他。巫婆给了他一瓶魔药，告诉他喝了它你就会见到王子，但是你会变成泡沫。美人鱼喝下了魔药，慢慢的他周围升起了泡沫。他抬起头看见王子正深情地看着他说： 哎，水开了，这鱼给我再加点酸菜呗。 多么悲伤的故事， 好难过。 对、 我是一只鱼，在热气腾腾的锅里沸腾着。 对，你是水煮鱼这事儿不是我说的啊。好吧，有关于这首歌，我们挑了两个，就是结局都很冷的故事，重点呢是想让大家在这个夏天真的能够感受到清凉一下的感受啊。 对，夕阳西下的时间呢，希望大家乐呵乐呵。 对，并不是每一首歌都可以听出悲伤。我是一只鱼，任贤齐。 可不可以不想你，我需要振作一下，七八九月的天

得到总和，对我来说仍然美丽，也不妄想能找出证据，谁爱着谁出版成品。我们被告知错误始终已经尽量删去，抱着铅笔在小书店旁厮守如的友谊，我们努力简化成各自模样而去。话说回来，我的苦衷最大的弱点一直是算术问题，无论我怎么借弯曲直找不回你。停止剪掉自己，字里行间沉几年好多风趣，从来没人能完美陈述得到总和，对我来说仍然美丽，也不妄想能找出证据，谁爱着谁出版成品。我们被告知错误始终已经尽量删去，你的过往我停止剪掉自己，字里行间沉几年好多风趣，从来没人能完美陈述得到总和，对我来说想能找出证据，谁爱着谁出版产品。我们被告知错误始终已经你先睡去。 好，今天你已经推荐了第一首给我们， 对，是来自艾怡良的《我们的总和》 嗯。 这首歌其实会给不同的人带来不同的感受吧。就像他曾经在一次的颁奖典礼上是这么说的，他说：“曾经的他自己像一滩软弱的水，为了装进人家的容器，可以变成任何形状。突然有一天，他被人撒了出去。 嗯， 所以呢，今天的第二首歌曲是来自谢安吉。”我可以被这个世界淘汰，但不可以被世界击败哦。 你刚才说被撒出去，我以为要放我是一只鱼。 好了，沸腾鱼的梗已经过去了，现在该励志时刻了。虽然说很陈旧老套的说辞，但是听这段话的人是不一样的。这首歌送给你。 着我这样的一个老派，不爱负任何人的债，不要觉得可以随便约我去街，就算我有时间可以晒，像我这样的一个老派，孤独是难免我理解，看着这世代变得更加坏，我愿期待更坏的境界。成长是一切 觉得就是听上去怪怪的。 就我特别喜欢谢安琪的这种唱腔，就是用轻描淡写的语气说了一个很励志的事。 对， 我可以被这个世界淘汰，但不可以被这个世界打败。 因为是一首广东话的歌，所以你听一个广东话的一直在你耳边说励志，但是你也听不懂一句，那种感觉是很奇怪的。但是听一首歌未必要听懂歌词，就像我们昨天说了，也许你的英文没有那么好，你都听不懂歌词，但是这个旋律你会觉得很美好，或这个 BGM 这个节奏很好，其实也就足够了。就像接下来我要推荐的这首 Yesterday， 特别喜欢这首歌。Today， 其实他还有另外一首歌特别好听，叫 Better in Time， 整个那张专辑都很好听，大家其实可以找来听听看啊。 张姐，这么着急去哪儿啊？ 孩子急用钱去银行转账去，顺便给家里的电卡充个值。 用招商银行手机银行啊，最高转账500万，方便又快捷，家里水电燃气、固话宽带、有线电视都能缴。 手机银行还能干这么多事儿？ 是啊，吃饭看电影用它买单还能享受优惠呢。 那我赶紧下载一个招商银行手机银行吧。下载招商银行 APP， 请享生活便捷无忧。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好的，今天的娱乐最王牌，我们的主播私房歌，我还有一首歌的时间要推荐给大家了。今天艾科推荐的两首歌分别是来自于 阿依良的《我们的总和》，还有谢安琪《我可以被这个世界淘汰但不可以被世界击败》。 但是我刚才我推荐那首歌曲是来自于 Leona Lewis 带来的一首歌曲，叫做 Yesterday 哈、昨天。最后这首歌呢就复古了，哎呀，一听到这首歌就那个前奏一响起，总会感觉自己内心有一团火燃烧起来。 对，还会眼前翻出来一张又一张的老照片， 青涩的青春的火，然后想到那个当时也会偶尔会尬舞的那个场景啊。现在想想那些年少的时光都已经变成了往事，但是这首歌的旋律，我相信对于很多此时正行进在路上的80后来说，都会是啊， 青春的， 就是真的是一杯夏日的 whisky 啊，很清凉的感觉、 哎、对对对对，而且还是那种 old time 那种，哎，会有旧旧的感觉的歌。好，话不多说，我们就来听这个前奏。当那个前奏响起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啊，亮泛白的牛仔裤，然后呢中分头的夏天。最后我要推荐的歌曲是来自于林志颖带来的这首今年夏天，那个时候他的称号叫小旋风，来听。 为自己找一个出口，让心情永远能回头，看时间匆匆地流走，带不走心中的梦，许个心 啊，这就是今天的娱乐最王牌，最后的一首歌来自林志颖的《今年夏天》，然后送给所有的朋友们哈。 对，每一年都应该过得不一样嘛。 对哈、啊，无论时间怎么变化，我想在每一个夏天啊，都会有属于自己的精彩的故事，大家好好珍惜哈。 嗯， 接下来是中国歌曲排行榜，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明天见， 拜拜， 拜拜。 带不走心中的梦，许个心享受歌，有梦就去追逐，有爱就有欢乐，回忆永远不褪色。 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邀请您参与歌词朗诵，演绎您自己创作的歌词。 北京北京我爱你， 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微信号歌唱北京栏目参与活动，发送有声版歌词作品，让您的声音响彻北京上空。工作日17:30974半点资讯，敬请关注。 茶文化是中华文明长河中的一颗璀璨明珠，品茗更是古代中国人民对世界饮食文化的贡献。北京电台携手华聚臣北京茶博会，邀您一同品茗，感受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华聚臣北京茶博会免费品原产地名茶，赏精美茶器具，看明星茶艺师，还有权威专家现场鉴宝。6月1日至4日，三元桥老国展，免费入场喝好茶，精美茶礼大放送。 汇聚3000余件近现代艺术大师呕心沥血的绝世佳品和国宝国礼，北京工美集团旗下北京工艺美术博物馆，美在创造。2018新款花丝镶嵌手工精致春晚，让古老的非遗焕发新的生机。我是工艺美术博物馆副馆长李国，国企开放日，我们真诚地欢迎您走进工美博物馆，感受传统工艺之美。 脚踏实地，仰望星空。522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幸福持续扩散中，现在到店即享置换万元大礼，翻新体验，一年商保，购置税补贴，旧车增值，对自己好点，让成功早点，享受品味人生，赶紧行动啊！详情敬请垂询当地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或访问一汽大众奥迪二手车官方微信订阅号。